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啊十二月嘅第一集就十二月其实开始就假期，好多假期就开始嚟啦， 圣诞啦， 咁所以就要讲都可以讲下一啲陆陆续续讲下一啲同假期有关嘅嘢啦。咁啊呢个礼拜咧，其实咧就喺海南啊，我哋最开心讲海南岛啊，海南岛啊，三亚咧就出咗呢个咧叫做咧三亚春节标准客房。嘅一个指标，咁咧就最高价钱指标，咁咧就系三亚市物价局出嘅，咁咧就就咁写，佢话2014年春节期间咧，三亚嘅旅游饭店客房啊，除咗套房同别墅唔计之外啊，价格实行咧就系政府指导价管理，咁啊管理价咧系乜嘢咧？最高每间房每日。是5000蚊人民币。5000蚊人民币。咁嗱，你第一个感觉系黐线啦。咁仲有第二个指标㗎。第二个指标就系呢个对呢个高端旅游饭店自助餐价格呢就实行呢个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咁单独计呢旅游饭店嘅自助餐早餐价格就不超过每位350元啦，呢个咧就包埋手续费同服务费嘅。咁啊，中餐同晚餐咧有几多咧？最高价格咧就不能超过每位啊500大元人民币啊。哇！屌你 老味。 咁啊，我觉得第一个意义就系、是、即系呢个绝对系一个高端旅游嚟噶，即系喺一个身份象征嚟嘅，去海南岛旅游，即系如果定到咁高，咁啊，第一个头先你第一个感觉系黐线啦，咁你话黐线咧，又睇你点睇啦，又系两睇嘅啫。因为如果你话你可以话，哇呢、這个搞捻错呢个咩三亚市物价局咁捻高啊定到，咁但系你又要睇翻往绩、啊，往绩佢未有呢、這个，今年第一次有嘅呢、這个，咁啊点解咧？因为以往咧几年嗰啲十一啊春节咧。喂，1000多2000人都有啊！一间房嗰度系住到满晒噶，成个海南岛咁，所以咧而家你定5000咧，真系平咗啊！即系压制嗰啲人，嗰啲压制啲酒店就唔俾佢哋滥收费用。咁即系，但系因为以往嗰个暴利实在太劲，咁但系你吹佢唔涨，掹佢唔长，因为中国真系胜在人多。有钱佬更多，咁啊，大家就好捻中意去海南岛，因为你去海南岛咧，系你话嗱，即系问，即系你有冇谂过？即系其实对内地人嚟讲，你话喂，阳光与海滩系咪啊？嗱，俾阿的啊，俾阿夏萨特你去拣，咁你每年我哋都会揾啲 resort 啊，咁呢啲噶。我谂你排队都唔会谂到去海南岛噶，你梗系马尔代夫啊，咩芭提雅、布吉啊，屌你都系嗰啲噶啦，香港人系咪先？即系代去都系嗰啲，你绝或者即系宿务你都会谂，但系你绝对唔会谂呢个海南岛噶嘛。但系内地人啊唔同啊，即系内地人系就会系觉得去海南岛，第一就系个身份象征啦，因为你啲近几年咧，而家电影都有得做啦， 外天成意， 外天成意 系咪先？ 郭美美变埋明星啦，咪睇到哇，屌你咁啊，嗰度靓女多，但系呢个唔系重点嚟，重点系咩？重点就系话我行出去使多少少钱，即系内地人心态，我使多少少钱去海南，明知去芭提雅实平嘅，但系点解咧？第一。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使得起，贵啦。第二去到嗰度，从来冇人话我系蝗虫嘅，呢个好紧要啊嘛，系咪先？仲有我嗌嘢食， 从来唔识讲英文嘅，系咪先？ 服务员， 系啦，服务员咁啊得啦，系咪先？讲每一日讲嘢可以大大声嘅， 系啦。 仲有啊，啲 facility 我唔捻中意玩，唔紧要，行翻出酒店出面，一样有得捻脚，系咪先？一样有得呢个揼骨，系咪先？即系同埋，喂，蒸条鱼食啊！一定有，系咪先？我去到巴黎亚，我唔知有冇鱼精嘅，呢个喺度烧嗰啲，我又啲口味又唔惯，系咪先？ 即系 我 所有嘢， 去到嗰度，去到海南岛，一系有翻屋企嘅感觉，home feel， 即系会有呢样嘢啊嘛。咁所以系爽好多噶嘛。 你令我谂，系咪咧？大约啊，2001年嗰阵时咧， 系 咪嗰阵时都讲嘅海南岛？好平嘅 ，OK， 系 即系啲色图老马去嘅地方嗰时玩系好平噶嘛， 而家唔系啦， 论八倍上去， 好卵贵噶而家，即系如果你而家喺内地话俾人听，你海南岛玩系好卵威噶，威卵到爆噶，威到爆炸，即系譬如话，即系譬如大佬内地啲人就，哦，你今年去马尔代夫啊？好啦叻啊你咁即咁样。 我去海南啊。喂 我去海南啊。 收皮啦。 三亚要去要三亚大佬。参加盛宴㗎嘛。咁所以呢个就即係都几人奇特啦。5000蚊。咁啊啲房价会唔会真係会全部照住系5000蚊呢 梗唔会啦。 我都觉得系唔会嘅， 一定唔会， 因为呢个系冇法律约束嘅。 系啦， 即系呢个咧，系 第二嘅系，哦，先生，有5000蚊嗰间房嘅，咁，但系5000蚊间房咧就 系啦， 掟晒噶啦，咁所以就用 upgrade 你， 死路啦，冇错啦，系啦，唔系同埋你住得唔爽噶，你唔好以为，即系譬如话。夏山啊，即系夏山，如果系辽宁大款咁样啦吓，咁啊俾间5000蚊啊，夏山屌柒我噶嘛，啊对唔住对唔住，夏山系 睇错咗， 我系俾个东莞厂佬话的住嘅啫 ，OK， 你嗰间30000嘅 ，OK 啊，即系狗捻嘢， 咪咯，30000先衬得起我噶嘛。 喂，咁你都拉鸠嗰间酒店啊？喂，酒店话喂，大佬唔系，大佬， 俾你钱 喎。夏总话佢真系5000蚊嘅话，佢唔捻住，系要住30000。咁所以你系冇捻办法嗱，呢个咧以前发生过嘅，话俾你听，喺边度咧？喺甘肃兰州咧，兰州最出名系咩？ 拉面， 拉面，冇错啦。兰州拉面喺几年前啊，而家卖5蚊6蚊到啦。咁咧，普遍所有人都。即系普通外来民工嘅主要食粮嚟嘅 ，OK。咁啊，早几年咧，以前试过嘅，就系、是、咧，以前咧，2006、2007年，我记得咧试过一铺咧。以前嗰阵时咧卖，大约卖2.5到嘅。咁但系咧就突然间因为物价上涨啊，因为啲 面粉， 所有嘢原料都上涨啊，面粉啊咩都咪上涨啦。咁咧就开始就加价啦。咁加价咧，初时咧啲老百姓就即系嘈啦。佢加咧加到3蚊，咁但系个比率好高啊，因为你哇加加20%喎，大佬好捻高啊。咁然之后跟住咧，呢、這个兰州政府咧又出嗰啲咩叫做即系价格干预咁样啦。咁就话唔得嗱，所有嘅兰州拉面咧只可以最尽卖到2.5，系但系冇人理佢啊。到最后就系好短时间有好多兰州拉面。店咧 ，OK， 冇办法，以为惊啊，开头以为真系会有事，咁啊卖2.5咯，但系卖2.5咧，哦，明明系本来平时啊买开有5块牛肉嘅，今次又俾2块你咯，即系屌你老，你又嗰一次我卖2.5啦，咁啊啲老百姓又嘈啦，咁嘈嘈下咁开始条例松咗啦，咁啊又慢慢又升翻上3蚊，咁升翻上3蚊。全部咬佢唔食，吹佢唔涨，咁你啲老百姓慢慢就，诶呢啲好快嘅啫，又好快唔记得咗，咁3蚊咪3蚊咯，你最紧要俾翻5块牛肉我，大佬，如果我食唔饱噶嘛，点开工啫？咁所以到最后咧，嗰个又系即系冇呢啲咁嘅市场干预系嘥鸠嘅，因为你都系即系自由市场嚟噶嘛，即系你有供有求嘅啫，咁所以咧，我又唔相信咧，今年咧你系5000蚊只系个底数咯，即系绝对唔系最高价格。 系啦。 其实是一个最低价格嚟嘅，即系咁 样。minimum charge，minimum charge 5000，系啦，你想买3000系揾唔到嘅，好捻夸张啊！即系5000蚊，而家折翻到港纸，即系几多钱咧？ 六千几蚊 万， 六千几蚊万， 屌你老尾， 六千 几 蚊 万 去伦敦住都得啦，屌你，住得到甩号啦， 系咯，黐捻线嘅真系，屌你去伦敦都系住 3000，唔使啊， 2000蚊啊！ 系啦， 2000零蚊港纸啊，住伦敦已经唔差啦， 即系已经系有朝头早有早餐 buffet 啊 ，British breakfast 噶啦，已经有已经有噶啦， 3000几蚊晚，你系住到大约500尺嘅房，喺伦敦仲要送温， 系咯， 近泰晤士河嗰边嘅，仲要 系唔好讲啦，咁到伦敦啦，咁你呢个你香港就算系老尖。老尖嗰啲可能都系平，即系五星嘅平日可能都系3000-4000蚊啫嘛，得唔得？撇嘅，你最多摆展览嗰阵时候可能5000-6000，你而家差唔多就系去到 peak season 咁嘅价钱咯， 真 系好捻夸张。 我有啲嘢，你话平啱嘅3000-0000都搵到嘅， 系啊，即系呢个又系 黐捻线 嘅，极捻到过瘾嘅吓。咁啊，仲有就又讲下呢个礼拜啊，仲有一单嘢都可以又轻轻噏下啦。呢个雾蛮咧就杀到去华东啊，由华北就杀到去华东，好紧要啊！ 好紧要 啊！因为我个湖南咧，其实已经开始都系噶，咁啊，但系冇上海咁严重啦。咁如果你想睇下有几严重咧，可以上翻去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嘅。咁咧就有幅相嘅，嗰幅相我以为是一张白纸嚟嘅。OK。大家可以真係可以睇下，我以为係一幅白纸，如果唔睇文字嘅话。咁多谢网友 Chris Cool 啦，佢嗰段嘢就咁讲嘅。佢就 I'm in Shanghai, 我而家喺上海啦 ,and they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st air pollution on record. This is the view out my hotel window. The building you can barely see is about quarter mile away. 等等咁样啦。即係话呢，你而家见到呢张就唔係白纸嚟嘅。喺间酒店嗰度影出去嘅嗰个能见度，那个能见度咧大约只系得1/4里左紧嘅啫。咁但系咧，你见唔捻到任何嘅嘢，我隐约见到有少少嘅 building 咁嘅影子咯。咁咧就上海就好骄劲啦，吓咁啊，劲到咧就啊喺呢个礼拜咧，其实你搵喺微博咧就好多人咧就攞翻一啲。啊，几有心思嘅就系华东咧，就有好多朋友仔，好多网友咧，就贴翻好多啲50年代啊，喺1950年代嘅伦敦，嘅相就攞翻出嚟咧，同而家嘅上海去比较，包括嘅景象啊，或者仲有包括就系啲人啊。嗰、那個行為啊，譬如話咧，就係揾啲頸巾啊，揾啲絲巾啊，揾啲口罩啊，揞撚住個口喺條街度啊，之如此類咧。咁佢哋發覺佢哋自己識驚啦。佢哋發覺點解同50-60年前嘅倫敦係一撚樣咧？咁咧喺1950几年嘅倫敦咧，就曾經發生過一個好大嘅一個就係霧霾嘅即係籠罩啦。咁咧就喺幾日內咧喺倫敦就死4000人嘅喺嗰陣時候。咁啊，當時都係其實都係因為即係50年代嘅啊工廠林立啦，倫敦咁、那個空氣污染又係好強勁啦，同埋因為其實唔係就係倫敦噶嘛、包括你周邊嗰啲地方，可能唔知係咪從北部呢一路吹撚到成個即係成個英倫都係咁樣，咁所以就啊，即係好多內地人咧就開始真係驚啊，因為其實上海嗰個又係真係嚴重得好緊要，咁啊呢個真係冇撚辦法嚇，咁啊睇下会几时散去啦，诸如此类啦。 哇，有撚牌啦，定 系嘛？ 系一定有牌。 咁啊，几好啊！咁啊，伦敦人哋叫雾都啊，系咪先？呢、這个名字都几好听嘅。 不 过而家都冇雾都呢一样嘢啦。吓、 啊， 冇雾都 有上海咯。 而家系嗰度啦，伦敦唔系咯。 雾城咯、啊，上海咩嘅时候系咪先？几好啊！咁啊，大家蒙蒙查查咁朝头早，咁啊，好多学校已经开始停学噶啦。即系细路仔又唔翻学啦，吓、啊、咁因为真系好严重吓，因为我喺湖南其实已经开始 感受到 系咁啦，系、啊，即系个天灰得好紧要，咁啊已经都知道系吹埋嚟呢一边咁样啦， 冇计啦， 唉，真系好捻大镬，系唔识讲，咁啊，仲有可以讲系咩？讲翻啲振奋啲嘢啦，我哋不如 有咩振奋啊？ 唉，梗系。探月啦嘛， 咦 又探哥， 咦又嚟啦， 系啊，阿小兔唔使惊啊，我哋唔探你噶，系我哋梗系好捻威啊嘛，呢个礼拜又探月啦，咁啊2号就呢个长征3号月 ，OK 就骑孭住个嫦娥3号，咁啊嫦娥3号咧又再孭住咧有架 有架咩啊天兔车㗎我记得有架天兔唔知乜撚嘢咁咩个玉兔号 ,ok, 一件咩一件呢就升上去呢、這个即係月球啦即係月球啦。咁、啊、呢就点解又话值得讲呢咁其实呢嗱几样嘢啦首先就係呢呢、這个探月工程呢即係我就开始喺大陆呢就感受到第一样嘢感受到呢同以往几次有个变化啦。变化就係咩呢就係、是、收视率开始降低了。 正常、 啊。冇乜人睇啦。咁、啊、我又冇听到话有内地人就话集体式电视我冇啊。即係大家根本都唔使讲啊直情係已经睇得到闷啦。因为点解又大家因为已经其实又有个有啲即係有啲内地嘅朋友又觉得好啲複雜囉。即係譬如话我有个内地朋友呢就因为你大家唔会话成日留意住呢啲咁嘅新闻㗎嘛。咁、嗯、有个内地朋友都问我同我讲即係佢同我讲或者佢自己同自己讲啦吓游星空乜今次冇人嘅因为以往几次系你梗係会射条女上㗎嘛。系咪先咁每次应该以后就射条女上㗎啦。点解今次冇人嘅射架咩烂鬼咩无人驾驶车上做乜撚嘢咁点解翻转头啊啲嘢。咁咁好複雜嘅大家唔明㗎嘛。咁、嗯、我揀咁我首先解释下先啦。咁、嗯、即係中国官方就咁解释嘅。佢话以往呢人类探月呢就係、是、一般呢就分开三个步骤。叫探登住。即係首先第一次呢即係三个步骤 ,step one 係探。跟住呢就登陆。跟住住埋喺嗰度咁样就分三个步骤。咁我中国仲更加犀利。我哋就会将个探月呢第一步再拆解为三小步嘅。咩小步呢叫做绕落回。咩叫绕落回呢咁佢就话嗱第一次2007年呢係啦已经 send 个嫦娥一号上去啦嘛。嫦娥一号已经做咗个叫做绕月係啦即係绕即係 绕。 係啦即係即系系啦，唔系我讲完官方就慢慢解释俾你听嗱，你唔好屌啦，马马住，呢啲洗脑教嚟噶，今晚你真系难得三更半夜坐喺度咁冇机会，真系学多嘢。咁啊，嫦娥二号咧就学就呢、這个就负责咧就系咧点讲咧就负责探。探完之后呢咁然之后落月嗰个使命呢绕落回㗎嘛。咁、啊、今次嫦娥三号呢就负责第二个小步骤就係落啦。咁、嗯、所以今次我哋咪有远着陆嗰下囉、啊。即係负责就係着陆呢下啦。咁、 嗯、 跟住呢其实正常落去呢就会有嫦娥四号呢第日呢就会负责呢就係负责未来呢就会係模拟再做一次模拟嘅即係点样譬如话模拟呢就载人呢就点样登月啦。去到最后一个步骤呢就係嫦娥五号。五号呢就会登咗月之后呢再点样回呀即係返嚟地球即係自己返嚟地球咁就会完成一个绕落回嘅三小步。嗱你唔好屌住其实即係好简单㗎嘛因为中国人娱乐少㗎嘛咁咪所以我哋阿爷其实好即係好体贴啲老百姓㗎即係驚你平时娱乐少咪将啲嘢拆开嚟做囉。其实就唔係其实咁讲啦即係咪其实都系将一个拍位嘅程序呢就分开好多次嗱，今次我就淨係表演俾你睇呢就係、是、回太 ,ok? 即係回太嘅啫但我唔会拍入去个位度嘅。 嗯。 咁、啊、然之后回完太之后呢又点唔回左太回两次咁跟住表演完俾你睇咁下一次就再表演回右太又回嘅两次俾你睇到最后可能我先再表演一次拍 L 位俾你睇咯，即系咁样一次个咪先，唔系即系一次个做嘅嘢，我拆开几次嚟做俾你睇咁样啫嘛。咁但系点解今次要讲咧？就系话，因为寻日就开始出咗一个小道消息，其实嗰个系几似系阿爷喺一啲非官方嘅地方渠道咧，包括南方都市报啊，就揾啲人出嚟放风啊。而家就系话咧，嗱呢个就可以直接探到啦，就系话咧。玩埋今次第四同埋第五，或者甚至玩埋嫦娥四号，最后第五嫦娥五号唔玩。咁即系话乜嘢咧？而家寻日有一个小道消息出嚟，就话咩咧？阿爷觉得今日即系寻日嗰一段新闻系好惊骇嘅，就系咩咧？到最后系放置载人 登月嗰个计划，最后喂呢、這个系重头戏嚟噶嘛？我哋讲过， 系啊， 唔捻做啊，唔捻做啊，点解啦？嗱，官方解释就话，唔系嗱，系啦，嗱嗱冇收视，一阵先讲。嗱，但系佢梗系唔系话冇收视啦。咁、佢就话，佢就话呢个其实因为嗱，佢今次佢真系咁讲啦。佢话呢啲嘢其实咧，美国喺一九七几年已经做咗啦，唔系六九年已经有人登月啦。咁然之后俄罗斯又七几年已经，咁同埋俄罗斯同美国一早唔系。喺70年代已經開始都已經要做嘅都做曬啦。 哇！ 阿爺竟然咁講， 梗唔係啦， 好撚邪啊！咁佢就話唔值得再做啦。咁我哋總之就係去到嫦娥三或者嫦娥四咧，基本上我哋已經可以下定論，我哋擁有呢個技術，咁我哋就唔需要再登，但係即係。我哋就假定咗我哋有载人嗰个技术就算数啦， 系 夏修特，你解释下啦，真系， 梗系唔系啦，嗰次上去几多人，即系美国佬话上去个月球几多人话系假嘅啫，你今次上去你屙督屎落去，话俾你听，咁样系第一督啊嘛，你明白啊？ 你屙督屎都证明唔到你系真嘅， 你屙督屎喺度漂浮嗰下，喂，世界全部拍住。咁你话几真实啦，啱唔啱先？但系而家你冇咗呢个参事啦， 系咯，就系、是、好难谂咯，即系呢个有一个好反高潮啊！即系我哋一路都话，咪一路阿爷都同我哋讲噶嘛，咪先训练定啲太空人， 系啦， 咁第日以后就系咁上去噶嘛，登月球噶嘛，我哋仲谂住期待好期待睇到喺即系喺个月球上面打野战噶嘛，大佬，即系系咪先？ 屙督屎啊！ 系啊，即系呢啲嘢。美国人冇做过嘛，咁点解我哋唔做咧？咁我真系唔明白，真系。 系咯， 我谂个技术嘅问题。 技术问题， 技术。 我觉得唔会。 我真系唔觉得技术有关。 唔系啊，抄唔到翻嚟啊。 系。 唔系啊，你知道内地人都系噶啦。 我唔觉 得。虚完 系 冇谂住回程嗰、那个。 唔系喎，唔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即系中国嗰个电影嗰个特技嘅技术。是绝对做得到㗎嘛，係咪先？你真係相信而家呢啲咁嘅嫦娥乜几号嗰啲係真嘅咩？全部都係 studio 嘢啫。咁你喂大佬你拍多条片加两个人上去唔係好难做到啫。 一套戏。 喂大佬全部都做到啦。 我真係要讲套戏啦。 係呀咩戏呀。 我就睇一套 戏。 叫咩呢叫 Graffiti, 人力边缘。 Graffiti,ok、 okay。人力边缘 ,ok。个故事可以讲嘅，可以剧透，因为我话俾你听，套戏有边个做呢 ？OK， 女主角就系山迪拿布洛，即系 Sandra Bullock， 系啦，男主角就系佐治 Cooley， 系啦 ，OK。咁但系咧，我话俾你听，呢套戏咧，我入到戏院睇咗四个字咧，我屌捻爆咗啦 ，OK。 点解咧？ 呢套戏系烂片嚟嘅 ，OK。总之成个故仔好简单，就系、是、OK。两个人代表美国嘅太空人啦，上咗去做个好简单嘅任务啦，点知发生咗意外啦 ，OK， 然之后都系嗰句咧，就系好惊吓嘅时候，你永远发觉咧佢系唔谂会死嘅 ，OK， 见咗个 ，OK， 因为个男主角已经屌你死捻咗啦 ，OK， 咁咧就讲个女主角系咩呢就系个佢揸住嗰个美国要落翻落嚟地球嘅啫，系捻咁简单嘅个故仔。好啦，搞捻咗好捻耐。去捻到俄罗斯嘅太空啦，即系去俄罗斯太空站啦， 太空站 系啦，搵捻到嗰架嘢啦。啊！屌你老美嗰架嘢有撚事嘅 ，OK， 系， 跟住好啦，然之后焗撚住就係由俄罗斯嗰架嘢，屌你拉到去边呢？原来要去天宫喎，扑街！ 哦，中国嘅太空站 系啦、 哦，即系最后就系中国嘅太空站救翻佢两个， 系啦 ，OK， 咁然之后咧， 哦，咁我明点解唔使登月啦，系啦，即系已经即系美国佬都认同咗中国嘅航天嘅技术系登峰造极啦。咁唔需要再派人上去证明啦。 我谂应该咁样。 我谂阿爷系咁样谂法啦。 我谂 即系美国佬你都跪低啦。 我谂调翻转咁样讲咯，系成件事发觉，咦，扑街啦！过去嗰啲片真系俾荷里活嗰班人拍烂咗出嚟。 系啊， 咁咪所以咪穿烂咗笔咯，穿烂咗笔。 唔系，咁系咪好真嘅先拍到？ 冇烂真， 冇烂真嘅。即系如果话俾你听，佢哋真系喺太空拍嘅，系有人信嘅。 系啊， 即系导片。 仲要讲到好 details 噶，系咩咧？就系 OK， 咁你一个美国人 ，OK， 梗系你唔捻识睇简体字噶啦 ，OK， 揿边个掣，咁你好捻 frustrated 噶嘛，咁耐。咁佢个说明书噶嘛，其实美国唔系大陆嗰套同俄罗斯同美国所有掣系一样嘅，只不过个摆位一样嘅，只不过啲大家用语言同文字系唔同嘅啫。 哦，佢真系有咁讲嘅。 系啊，好捻。 咁有冇中国太空人喺入边咧？ 冇。但佢一路都讲话啊，你要游去天宫咁样讲，去天宫系啦， 哦， 系咁啊，玩捻咗一镬嘅，我觉得呢套嘢。 咁啊，原来同呢套戏有关， 我觉得有啲关系嘅，因为。 为真係上到去嘅时候嗰、那个即係佢有讲个架构同个 system 呢有啲嘢呢系即 系呢个都优 俄罗斯嗰套其实同大陆嗰套一样所有嘢成嘅咁亦都系同我哋美国嗰套一样嘅咁、所以其实全部一样嘢都系通嘅。咁你会见到其实即系你等于杨利伟当时咁揿嗰啲掣咦发觉一撚樣。 唔係，我最近睇嗰個咧，即係我哋以前都講啦，就係、話其實成個科技嗰個技術都係抄美國同俄羅斯啦。其實今次嗰個玉兔號咧，都有啲咁嘅故仔嘅，即係喺內地其實都有啲。我早一排都睇嗰個新聞咧，就係、有一個清華大學嘅教授自己講嘅，咁佢係講得好隱晦嘅，佢係講啦，就話咧架成架車咧都係。即系咧，你揾翻架唔知咩俄羅斯嗰架唔知乜號咧，咁基本上一撚樣嘅。咁佢話，但係咧，我哋國家又話自己研發啦，咁佢講得好油，即係好多好隱晦，好似好多難言之隱咁樣啦。咁佢就話，佢話其實過去咧，清華大學咧唔係冇俾過一啲新嘅設計啊，俾呢個中國航天局嘅。咁但係到最後咧，佢又話咧，中国嘅航天要乜嘢啊？就系、要零失误啊嘛。 系啊， 所以根本就唔会采取一啲新嘅 idea 或者新嘅 design 嘅。咁基本上就佢即系话，咁啊吸人哋咪嗰个咪最好咯。因为人哋试过啊嘛，所以嗰个系最稳阵噶嘛。咁佢都系咁样讲嘅。我曾经即系睇过一个清华嘅教授，佢觉得唉真系好威，即系佢觉得即系一心一意，佢都想參與下呢、這個啊咁偉大嘅事業，係咪先？但係冇辦法 ，involve 唔到入去。佢係因為個玉兔號咧，曾經咧係搞過一啲類似設計比賽嗰啲咁嘅。咁、但係到最後出嚟嗰個版本，其實嗰個就是一個抄嘅版本嚟。咁、佢就覺得即係呢個又係一個好即係好氣餒嘅一個經驗咯。咁、所以呢、這個。即系我谂今次你话真系， 我谂， 即系 话 唔派人上去嗰个系，我谂几样嘢啦。第一嗱，你头先阿夏萨特讲过咧，收视低咧，我觉得我都认同嘅，认同少少啦，唔系认同全部，因为我觉得你登月嗰下系高潮嚟噶嘛，全世界会继续全中国一定会继续打飞机噶嘛，我唔觉得中国人觉得。唔睇嘅收视率而家系真系低咗嘅，但系你话即系，但系真人嗰个登月，我唔理你系真定假，一定打飞机噶。咁但系即系呢个，我就觉得两睇啦。第二，我谂会唔会系从经费方面咧，系咪真系好捻贵啊？ 嗱，我又 贵捻到，即系 我又会咁样睇嘅， 或者拍条片又唔系好捻贵嘅。唔 系，我又会咁样睇嘅。即系如果你话讲呢件事真系真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会转个通，就唔捻系再玩月球啦。 火星， 冇错，因为要追欧洲同美国， 都喺度玩紧个火星啦。 系啦， 系啦，咁啊最唔系呢个又有即呢、這个都有呢、這个可能系第三个原因嚟，因为、中国已经开始系候住个火星噶啦。 系啊， 系啊，即系 唔系你谂深翻一层嘅系，屌你真系搞捻咗登月。 系啊， 咁又点啫？你都系全中国人打飞机， 系啊。 但系个问题，你见到啲洋鬼子就 系啊，因为人哋笑捻白，因为你系啊，你自己都讲啊，你而家做紧嘅嘢，譬如今次都系噶，咩软着陆，全世界净系得我哋同美国同苏联做，前苏联做过，仲要讲，跟住然之后咧，你难免避开就讲，人哋几时做啊？1969啊，有一个1972啊，捻样，哇，屌你老咩嘅靓仔得吓？你同我讲咩古代啊？屌你老尾啊！2013你同我 讲，我哋伟大嘅毛主席搞紧文化大革命嘅时候，人哋想甩咗月球啦！ 呢啲僆仔即系可能，如果你学校讲唔方便，因为个老师同佢咁讲，个老师举手，唔系嗰个学生举手，老师，1972年系咪即系我哋嘅清朝啊？咁样样系咪先？你唔明噶，班细路仔，咁你好难解释 嘅嘢。咁又冇甩咗六几年至七几年嗰啲历史。 咁你追火星唔捻同啦， 系咯， 追火星最多都系骂人哋个零两。个月，即系人哋出嚟，你抄你可能个零两个月抄捻咗，你最多都系慢两个月啫，系咪先？咁你贴近好多嘛？ 系、 即系因为月球真系冇人理。 我觉得玩 系啊，即系越玩越唔对路啊！阿爷哥，点解冇人同我哋争嘅咧？ 一个钓鱼岛啦，我哋揸啦。点解个月 球 冇 人揸？ 点啲架仔唔嚟嘅？点啲架仔唔喺嗰度画个咩禁飞区嘅咧？屌你老味，越嚟越唔对咯。梗有啲嘢嘅，梗系嚿屎嚟嘅呢嚿嘢，系咪先？系啦，所以都系要放弃啦。 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就唔会再整呢个嫦娥五号啊。即系而家就讲。咁、但系另外仲有一样嘢讲啦，今次咧就又有样奇离嘢发现咗，就系嗰个火箭啊，长咩长征三号月啊，咁、你知升到上去咧，咪要解体嘅？喂，佢解体嗰啲嘢跌捻咗落去湖南、啊， 吓、 跌咗落去啲农民居咯、 啊，哇， 有相跌，喂，好彩冇整死人啊，跌咗落湖南邵阳市吕宁县啊，两户人嗰度，咁啊到咁咧，然之后先发现一样嘢重大、啊。冚家铲国家咁撚大个 project 冇买保险啊，冇第三保啊，而家原来发觉，喂离撚晒谱啊，跟住然之后啲嗰啲中国啲嗰啲传媒就搞错大佬， 喂， 屌你，完全难以理解啊， 系得唔系冇买保险，而系唔受佢保咋？ 嗱，佢就咁讲嘅，佢目前我国政府主导咧，佢好多航天嘅发射活动咧。仍然系缺乏第三者责任险嘅，咁佢话中国即使通过商业保险咧，帮第三方损失带嚟嘅一定嘅保障咧，但仍系不足以咧系明确咁样，即系为嗰个发射造成第三方损失咧系解决晒所有问题嘅，因为咧你如果就算系保险买咗，未必赔得，即系因为可能赔好大噶，咁但系咧，而家政府中央政府系冇承担嗰个额外嘅赔偿啊，呢啲嘢全部冇倾过噶、原来射捻咗咁捻多，打捻咗咁多次飞机，都唔知道，屌你老尾、喂，原来先 就好彩就 系啦，即系系啦，系啦，即系佢唔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你打捻多次飞机，你唔知道原来你射嗰啲嘢出嚟系会。射到人噶，屌你！系有机会射，你以为哇？你以为真系试咗射埋墙噶？屌你老，原来真系会射到人噶嘛？咁你要负责噶嘛，大佬啊！咁而家先知啊！你话真系屌你老，呢啲中国航天真系咧、高科技啊，真系好捻搞笑啊！真系咧，咁啊，最后呢边点收科咧？两户农民个农民， 我觉得嗰啲官方会讲嗱，而家你咧为国家出力嘅时候啦，嗱而家呢一样嘢摆喺你嗰度，你睇 系咯纪念品咯、 纪念品咯， 系咯， 你可以咧 保存佢咯， 你叫其他人其他周围嘅人过嚟收钱。参观一下呢件物品啊，俾你发财添啊！ 阿爷咧就冇你咁衰嘅，阿爷就最后个解决方法就系话咧，哎，拉佢条村委嚟。同啲村委讲，嗱，你帮我搞掂佢，我出去村委帮佢搞掂佢咯，咁啊最后点搞掂咧？一户人家赔咗10,800蚊，另外我户仲惨啊，赔咗5,200咋，5,200蚊。仅够你去海南三亚 住间马 嘅房，仲有两嚿水突出嚟，你话含唔含家产啦？成间都冧咗，你话呢啲系咪真系？咩身份？ 皇恩浩荡啊！ 好捻伟大啊！唉，起码够你住一晚海南山啊！系 一晚、啊，人一世咪一世，梗系去一下啦！ 真系救命啊！休息一阵啦。嗱，我啊发觉咧，其实有迹可寻嘅。第一个登月嘅中国人咧，其实系香港籍嘅。 点 冇听过啊？ 冇听过。 听下呢只歌啊，咁你就知道啦。 世界这样期待你看远地特别有趣味动脑更多思考由观众掌心智同在竞争进步了不起开心高声叫开心高声笑要笑到飞起 穿梭机 世界这样大志向要远大样样属我地 穿梭机 大众不发 成就一天千里，同在竞争进步，潜能活用眼界，一身穿梭机， 穿梭机。